共鸣。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耳边的旋律，有人会说，真的是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在伟大的音乐家当中，很少有像他这个名字如此让人着迷，几乎在所有的音乐形式当中都能够找到他的深受人们欢迎的作品。他就是柴可夫斯基。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的音乐。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我们就是从他的弦乐四重奏的第2乐章，著名的《如歌的行板》开始。 Thank you.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洋溢着温暖人心的仁慈和激动的戏剧效果，人们很容易领会到他的主题和情绪。那种个人特有的亲切的曲调，强烈的表现在音乐当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分享到柴可夫斯基的欢乐和忧愁。比如耳边的圆舞曲就是来自于他的叶夫根尼奥涅琴。有很多作品大家会觉得这种风格我可能不太适应，那种风格我可能更加偏爱，或者那种风格我根本接受不了，但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却不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会听到他的作品都会觉得哎，挺喜欢的，挺好听的。还有呢，就是尤其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并不是所有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来自于他的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当中。这是一部可以和一些非常优秀的意大利还有德国歌剧相媲美的杰作，甚至在俄国以外也是受到人们的广泛的喜欢。他的钢琴协奏曲，或者是至少是那些非常突出的起始性的主旋律，熟悉他的人无疑要比熟悉所有其他钢琴曲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比如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他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有人评价柴可夫斯基说，那是属于忧郁而敏感的灵魂。这位敏感的音乐天才却在圣彼得堡的司法部当一个小文书，开始了他的生涯。和很多的俄国的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才打到了音乐的国土，并且几乎都是出于偶然。可能有人还记得莫索尔斯基在转向音乐之前，曾经长期在沙皇的军队里当一名军官。鲍罗丁呢，他把音乐同他的行医还有化学试验相比较，总认为音乐是次要的。柴可夫斯基最初是一名律师，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开庭审理案件、准备辩护状是既厌烦又乏味的工作，所以他在21岁的时候又回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恋人身边，那就是音乐。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共创作过700多首歌曲，在全球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他的作品有将近50首被改编成华语歌曲。他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都广为流传。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谷村新司将来到北京，于9月28号在北展剧场举办谷村新司38年的《星》2018北京演唱会。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将于8月31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国家艺术院团连续第9年开展集中展演活动。今年的演出季聚焦现实题材创作，集中展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创作剧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歌曲音乐会、京剧《生死契约》、话剧《传歌》、儿童剧《我想对你说》、音乐会《普通交响》等7台重点主题创作作品，都将从各个角度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近日，来自深圳的原创小品剧《水墨中国》在北京大隐剧院上演。这部剧以深圳经济特区开放进程为背景，以一名画家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他在深圳定居22年间用手中的画笔创作巨幅水墨画组画的故事。在《水墨中国》当中，有闯深圳的勇气，有过关的惊险，有情爱的迷乱，有亲人的离别，有成功的自豪，也有内心的回归，展现了深圳人特有的坚持和执着，深情歌颂了改革开放，探讨解读了深圳精神。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柴可夫斯基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如歌的行板，比如在上半时段我们所聆听的呢，他的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二乐章那一段如歌的行板其实是最最著名的。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是来自于他的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同样是如歌的行板。这也开始了今天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说起柴可夫斯基，我们不得不提就是他和梅克夫人的一段著名的友谊。梅克夫人是一个有教养的富商，他们的联系被称为音乐史上最惊人的运势，因为这件带引号的运势是纯柏拉图式的。出于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深切爱好，冯梅克夫人安排了一份高达3000美元的年金赠送给这位赤贫多病的作曲家。这份赠与持续了13个年头。柴可夫斯基和这位女恩人之间来往的许多书信都谈到了人生、音乐和具体人物，可是他们两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面。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就是献给这位非凡的女人的，她是音乐世界最著名的慷慨朋友。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们现在来聆听的就是第四交响曲。 柴可夫斯基他真的是一座金矿，有如一个源泉，不断的出现可供改编或者是可以改编成很多歌曲的主题，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都被大家拿来用在其他地方，比如他最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成为一部电影的灵感。那今天我们在聆听的，可能很多朋友在期待怎么会没有他的天鹅湖啊，怎么会没有他的胡桃夹子，但是的确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所挑选的是他偏于交响乐这样的作品当中，比如刚才的第四交响曲，还有现在所听到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一会儿还会有他的第六交响曲。 以前我们曾经做过很多失败的首演这样的话题，那柴可夫斯基他的悲怆交响曲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了。在1893年10月28日圣彼得堡的首次演出令人失望，而他也痛苦地接受了这个失败。但是两个星期以后情况就变了，所有人都欢呼着这部交响曲，可是柴可夫斯基已经不能向在场的观众们鞠躬致谢。他当时成了在圣彼得堡肆意的霍乱传染病的牺牲品。虽然当局发出过警告，但是柴可夫斯基在11月2日那天还是喝了一些生水，4天以后就与世长辞。没有一部交响曲能比这部伤感的作品更可以恰当的起名为悲怆交响曲。当然这也是这位天才的天鹅之歌。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柴可夫斯基很多大的作品。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落脚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当中吧，他的第6交响曲的终曲。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明天我们特别请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纪念今年特别要纪念的一位作曲家。如果你猜得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和我们分享，那就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所有的朋友在这里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进行交流。 图良到柴可夫斯基，聆听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大师来了，民团来了。9月13日，著名指挥大师阿什肯纳齐执棒，全能小提琴家莱蒂西亚莫雷诺倾情演绎，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续写恢宏浪漫的俄罗斯传奇。诗意秋日，与您共享月之酣纯。订票电话6655000。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